今天我的87岁的老母也在现场。哇！那个 阿母啊，敢有好听啊？ 这对啦。 哎，坐你后边啦，伊老大人。 看无。 哦，所以谢谢大家给他的掌声。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唱歌了，好不好？